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啊，大香港早晨啲 My Radio 同埋《要时报》联播早晨节目第三节啦，第三节轮到 Joey 有嘢讲。 Joey， 因为咧，琴日咧，我听谭，我琴日朝嘅大香港早晨咧，听到谭仔好似好有感情烦恼咁样样咧，跟住咧，我就惊佢咧走去参加呢个我将要讲嘅呢一啲咁嘅恋爱促成班啊，即系我惊佢嘥钱啊，所以我专登讲呢一节咧，就系话俾佢知唔好嘥钱去上啲咁嘅堂。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上咗都冇用啊嘛。 即系我觉得系上咗都冇。 你咁嘅款就嘥气啦， 我唔系咁嘅意思，即系我惊佢嘥钱啫。我觉得佢嘅感情烦恼应该未需要去到，即系未去到要嘥啲咁嘅无谓钱嘅。即系如果因为咧呢、這个咁嘅恋爱促成班咧系1200016堂嘅，咁我唔介意淡仔俾12000我同你上16堂咁样样嘅，好似总共24个钟嘅。你俾12000我就同你讲24个钟嘢咁样，我唔介意嘅，即系唔好俾啲有钱就唔好益啲爱人咁样样啦。 咁样讲令大家好有遐想。 肥水不流别人田，你俾10000多我。 情趣租儿12000同你上24堂 情恋开课。哇！ 我教你恋爱，我唔会同你恋爱。 乜嘢嚟噶？嗰个堂系 呢个堂咧，就系话即系总之有个人就开呢啲咁嘅班，就系教男仔恋爱促成班同埋教女仔呢个积极恋爱课啦。咁我睇个 article 里面咧，佢都系主要讲紧教男仔嗰方面嘅，就冇讲点样教女仔嘅。咁其实咧成件事咧，都好阿妈系女人啦。咁但系佢有讲过，佢里面参加嘅人咧，佢话每3个月已经可以举办一次咯，又每一期都可以有收到成30人咯。跟住已經有超過600人參加過佢個呢個戀愛促成班噶咯，咁裡面仲話參加嘅人士咧又有保險經紀啦、地產經紀啦、IT 人啦、工程師啦、律師啦、iBanker 啦呢啲咁嘅人喎，即係我只可以講呢啲人真係錢多得滯冇停勢，即係你點解？即係我唔覺得。恋爱是可以促成到啦，亦都唔系上堂可以学到嘅一样嘢啦。咁但系当然，我觉得就系一个咁奇怪嘅社会，先至会有啲会有呢啲咁奇奇怪怪嘅班啦，又有啲咩人生教练啊。 唔系啊，我都合理喎呢班。 但我睇翻即系呢一个班嘅内容咧，就即系好过嗰啲人生教练添，同埋即系呢个社会总系有啲人系有咁嘅需要噶嘛。即系尤其是即系。即係好多時，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話一啲，即係都係啲即係收入唔錯啦，都係啲有翻啲咁上下地位嘅人士啦，咁樣。咁即係好多時咧，會係即係可能佢哋好俾心機工作咁樣，即係變咗唔係好擅長於社交啊，尤其是可能佢嗰個工作本身唔接觸到咩嘢女性嘅，甚至乎可能連人都唔係好接觸到嘅時候，咁佢可能本身就會即係唔擅長或者唔夠膽去同異性去接觸咁，或者同性啦。 莫非呢個就係你嘅感情煩惱？ 唔係，我冇呢咁嘅煩惱呢千孖筋。咁所以就即係對呢一部分嘅人嚟到講，可能佢哋真係有需要去學一下啲即係你口中所講嘅常識噶嘛。 即係，但係其實真係係，但係呢啲即係我純粹就係覺得點解你可以呢啲咁阿媽係女人嘅嘢都可以即係賺到錢？即係呢個班咧，我想講除咗你要俾12000之外咧，佢仲會鼓勵你去戴一啲水晶手鏈，佢帶你去買一啲水晶手鏈，就話你戴呢啲咁嘅水晶就可以激發起同女仔嘅話題咁樣樣。咁你無啦啦，你啲水晶閒閒地求其都几百元咁樣噶啦，我又唔知佢帶你去邊度買喎。 嗱，其實就咁嘅，我就覺得呢一啲班都有用嘅。不過你就唔好淨係將鳩嗰部分講出嚟先，講到佢好似淨係呃人買水晶咁。我覺得咧，你應該要詳細啲咁講解下佢嗰個課程嘅內容咧，先至比較公平嘅。 嗱，咁首先佢課程嘅內容咧，佢第一步咧就係教你執翻個樣啦。 咁其实呢样嘢已经系好阿妈系女人噶啦，你要执翻，你执翻， 佢冇教你点样执嗰个样先。 你执翻个样，其实你要执翻个样嘅，我觉得你 individual 每个人都唔同噶。 梗系，咁佢又冇呢样嘢，梗系有人教啦，唔系阿妈系女人啦。如果唔系呢个世界就唔会有形象指导喺度噶啦。 我觉得 即系好似我哋选立法会选举嘅时候，都有形象指导帮我哋各个候选人去执嗰个样， 系有需要。 之后你唔发觉争好多嘅咩？ 你唔係我覺得我哋啲候選人個個原本都要請好靚仔。 我哋星期二嗰日咪播咗一啲以前古早年代大香港早晨嘅，你唔覺得黃仁達靚仔咗好多？ 哇，靚仔咗好多！ 我覺得佢由頭到尾都係咁靚仔。 擦鞋仔，繼續。 唔係，咁佢首先就教你執翻個樣先啦。咁其實即係 OK， 可能真係你係有需要人哋去協助你幫你執你個樣啦。咁但係。系人都知道你首先你个外表，即系你个外表 OK 或者可以接受唔丑怪啲女仔，你先至有办法可以同到女仔倾偈，即系啲女仔先至会理你噶嘛。 你要明白，冇人觉得自己个碌系丑怪噶。 你肯定。 如果你觉得自己个碌系丑怪，佢就唔会咁着啦。 如果佢， 更何况你要明白，女人系咁讲嘢噶嘛。嗱，即系咧，我拣男朋友咧就唔系讲样嘅，最紧要都系睇内涵啫，咁样。咁你话睇内涵，咁咪唔搞个样咯？ 咁个样你始终你第一样嘢就系你个样，第一样嘢你 first impression， 你行埋嚟污糟邋遢咁样样，不修边幅咁样样，可以仲有啲咩？油头粉面啊咁样样，咁我唔会想同你讲。 即系我就唔使靓仔嘅，最紧要咧就整齐干净嗰啲咁嘅废话。 是啊，整齊乾淨，即係你 呃人㗎咋，呃人㗎， 即係唔使好靚仔， 好多都整齊乾淨㗎，你明唔明啊？格仔衫、牛仔褲、摺衫，跟住然之後長頭髮，咁佢有洗頭喎，有沖涼喎，有洗 講，我以為你講國師添， 我 係 要講長頭髮先至變咗唔係， 我幾驚啊！ 格仔衫唔好咩？ 格仔衫好， 格仔衫冇话唔好，只不过啲女仔通常都嫌人哋毒又剩啫，系咪先？ 你即系话国师毒？ 唔系，冇咁讲，黐线，冇乱 天击杀你啊，淡仔！ 唔好咁讲。 唔系，我觉得咁，我觉得系咁嘅，即系我同意淡仔嗰种讲法嘅。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到自己系污糟邋遢嘅话咧，个头系油立立咁，跟住件衫又有笪茄汁咁喺度嗰啲咧，即系佢就。如果佢係理解到呢件事嘅話，佢就唔會咁樣走出街㗎啦，呢個係必然嘅事嚟㗎啦。而我又覺得即係有需要，即係譬如你頭先講緊去參加呢啲班嗰啲咁嘅人啦，我覺得佢哋如果係認為自己有需要嘅，呢啲班都係有佢存在意義嘅。我比較關心係佢嘅內容究竟係呃鳩人啦，定係真係有效果。但係如果暫時聽落去啊，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有幫佢執下個樣啦， 有幫佢執下 係，我覺得有啲人係真係需要嘅，即係佢或者佢本身係有一定嘅條件。譬如佢眼耳口鼻都系整整齐齐啦，唔系烟张六七四咁高低二咁啊，执一执，梳翻靓个头，剪翻整齐少少，我觉得 OK 嘅。 好容易执噶，我其实我暂时即系我唔谂唔到有啲咩人系即系我认识嘅男仔里面系执唔到咯，即系只系好轻微嘅一啲 adjustment， 其实已经系搞掂。即系例如佢呢度咧，佢讲话佢唔俾佢第一堂已经戴眼镜嗰啲男仔全部唔俾戴，全部一定唔俾戴眼镜，一定要全部配隐形眼镜。其实呢样嘢又唔系佢系讲紧全部喎。咁但係有啲人係戴眼鏡好睇啲㗎嘛，有啲人係唔一定，即係可能戴眼鏡我可以遮蓋到佢某啲缺點咁樣。 你講黃仁達呀？ 我冇咁講過，佢冇缺點啊，佢有咩缺點啊？你覺得佢唔戴眼鏡唔好睇咩？ 得個知字， 我覺得佢戴唔戴眼鏡都咁好睇。 唔係咁，有女性，我想睇你女性角度點睇啫。 我就係而家講緊我嘅女性角度嚟講，我覺得呢一堆嘢其實好無謂，因為即係你佢講到好似啊戴眼鏡一定係唔好睇嘅，我唔覺咯。咁你我覺得有啲同埋唔同女仔中意嘅嘢係唔同噶嘛，即係可能有啲女仔中意斯斯文文，即係我細個嗰陣時係中意啲斯斯文文嘅。咁我覺得戴眼鏡嘅男仔反而係加分嘅，即係你憑乜嘢覺得所有男仔係唔應該戴眼鏡要戴隱形眼鏡嘅咧？即係我已經覺得係好啦，冇。 蘇永康嘅，你都係戴翻副眼鏡版。 係啊，蘇永康唔戴眼鏡靚仔過唔戴眼鏡幾多？ 唔係佢戴咗眼鏡都未稱得上靚仔。 好顺眼咯、啊！ 苏永康觉得自己好靓仔，不过唔系你继续。 顺眼 咯、啊！首先咧就多谢金主货金俾我生日先，多谢晒啊！咁跟住我想讲咧，嗱，即系你话戴唔戴眼镜个问题咧，首先你要明白佢嗰个状况，即系佢遇到嘅系一批毒撚， 而獨撚係唔識揀眼鏡㗎嘛，你明白？即係對於嗰一批獨撚嚟到講，你要同佢哋逐個逐個執眼鏡咧，呢、這、一個要 tailor make 嘅話咧，實在太高難度啦。你反而你叫佢哋全部你哋戴 con， 你反而咧免除咗一樣嘢，等佢哋唔使揀。同埋你要明白眼鏡，你唔單止要配面型，你仲要配翻你身上個裝束㗎嘛，你明唔明、即係你相對於喂一大班獨撚嚟到講，你要逐個同佢哋執身裝，然之後仲要揀翻副眼鏡。你究竟係嗰個人嘅面型咧，究竟要配方形嘅眼鏡啦、圓形眼鏡啦、長條形嘅眼鏡，邊一種眼鏡都要好講究噶嘛？呢一樣嘢係好複雜嘅。 咁呢樣嘢 最簡單，你就係叫佢哋全部戴 con， 一定唔會出事。 而家興嗰啲咧，圓碌碌嗰啲金絲框嗰啲冷潮嗰啲咧，跟住但係佢著到成個獨撚咁樣格仔衫，跟住摺衫牛仔褲，唔係講國師，跟住戴個圓形金絲框嗰啲咧，咁唔得噶嘛，要襯噶嘛，所以呢個係呢、這個係要有專業嘅人去輔助嘅。 我跳一跳去我尾，我其實有個 conclusion 嘅。我跳一跳，我講一講先。我覺得其實呢啲班，我唔會完全排除，覺得呢啲班冇用，但係我覺得係一定要 one on one， 即係。但我繼續講其餘嘅嘢先，因為我覺得你真係每個人係唔同噶嘛，你冇公式噶嘛，你戀愛冇公式，你個外表冇公式， 戀愛有公式噶，溝女嚟講兩個字嘅啫，淡仔知唔知邊兩個字？ 靚仔， 靚仔或者 有錢， 有樓， 係咯， 有樓就有高潮， 係啦， 都話唔係咯，即係我而家從一個女仔嘅角度教你一個戀愛促成班。件事成件事是不是咁嘅，咁跟住另外好啦，佢另外一个佢另外会教嘅嘢咧，就系、是、教你去参加多啲其他活动，例如去义工或者酒会啦，或者嗌去报读啲特别嘅兴趣班啦，跟住去啲有情调嘅餐厅影啲食物相，再将啲相贴上 Facebook 或者传俾心仪嘅对象啦。呢样嘢我睇都已经屌出嚟啦！你俾我见到男仔成日喺度影埋啲食物相，跟住再仲要 send 俾我，或者 po 上去 Facebook， 我屌你老尾啦！ 做乜屌鸠我啊？ 我唔系 影食物相有咩问题啊？ 啊系喎，啊系喎，我屌咗你！ 我屌 嘅 喎，影食物相 你，咁你就你肚，你嗰啲你食噶嘛？ 我见住人影食物相，我会屌，喺度影好耐嗰啲咧。影乜完未啊？影捻完未啊？食 即系你唔好戆鸠啦！即系同埋嗱，你去报读特别嘅兴趣班嗱呢样嘢，我就系 agree 嘅，即系你系应该去。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好多人拍唔到拖嘅原因，你就系 because 你唔够认识得多新嘅人。咁你唔认识得多新嘅人，咁你咪去报读特其他兴趣班咯。你12000报读到10个兴趣班咯，好未？我唔使喺度 报咗呢个班，佢先知要报其他兴趣班啊嘛。 唔係，翻去個影食物相嘅問題先，我有意見啦。我呢個非常之咁有意見。 哦，係喎，係喎， 唔係啊，唔係 聽緊喎， 唔係講我老婆啊。 你老婆聽緊㗎。 我對影食物相咧有意見嘅，即係唔係唔影得，除非你好似譬如好特別嘅，譬如小菜咁啊，小菜成日影食物相㗎嘛。但係佢影嗰啲食物相係有即係、就是、有睇嘅價值㗎嘛，有睇嘅價值，佢嘅嘢係真係認真係特別㗎嘛。譬如係有唔同嘅拉麵啊，嗰樣 即係佢唔會整碟揚州炒飯影俾你。 係你唔好鳩影。 我勾影还勾影，勾影我当睇唔到，我最顶唔顺嗰啲咧，譬如系一个麻甩佬咁样啦，跟住去食嗰啲三层高嗰啲 high tea set 嗰啲咧，跟住揸住杯咖啡喺度影相，成个房里 面。我肯定觉得淡仔会影呢啲。 唔系，如果我喺 Facebook 度咧见到，譬如我老婆 like 咗啲 comment， 跟住弹咗个咁嘅人出嚟，跟住我就笑佢成日噶啦。你同呢个咁嘅人做朋友咧，我就笑足佢成日噶啦。即系我系好顶唔顺呢一样嘢啫。咁但系食物相嘅话，唔系太介怀。但是要你是有翻多少嘅質素，譬如 影食物相，唯一要留意就是唔好影到自己个样， 有翻六七成小菜咁嘅水准啦。OK， 咁就 OK 嘅。 我淡仔都成日影食物相嘅，都系去啲懒友情调嘅餐厅影啲食物相，但淡仔影嗰啲系睇落几好食嘅。 咁你梗 系包翻个底线， 即系影食物相嚟到讲，最紧要影嗰件食物真系。 你未食噶，但系你影嘅时候你未食噶，你唔知系咪好食噶？ 好睇啊嘛，你明唔明白啊？即系起码我唔会去大家乐嘅时候去影相咯。 嗯。 唔系咁唔好食嗰下咪 delete 咗咯。 delete 同埋喂，即系我觉得咁，即系有对于好多即系嗰啲独卵嚟到讲，即系其实呢一个都系即系一个有价值嘅即系教学啊。喂，即系你要明白佢哋通常佢哋嗰个社交网络即系会贴啲咩啫？即系有好多时就一啲系政治宅啦，咁主要都系贴政治嘢啦，系咪先？咁有几难受咁，大家平时都见唔少啦。是不是？又或者可能是动漫方面的宅的时候，他贴那些主要都是独撚嘢的时候，喂，你即是对于扣女来说是不着数的嘛，即是你有这些东西是没问题的，即是女仔表面上都是这么说，但是你都要 即係尋求一個 balance， 即係要貼啲食物相。 而最簡單就係貼食物相，因為冇人係唔食嘢噶嘛，係咪？你貼食物相嘅時候，人哋係即係最多係你影得靚唔靚嘅一件事啫，影得嘔唔嘔心一件事啫。起碼即係嗰個材料上面，你令到人哋覺得你個人 balance 啲啊，唔好淨係集中喺某一樣嘢嘅時候，咁咪顯得你個人冇咁獨咯。 嗯嗯。 同埋你參加多啲興趣班嘅時候， 參加興趣班我係 agree 嘅，我係覺得因為真係好大問題，就係因為。即今時今日啲人冇拖拍就係唔會識人，即除咗你讀完書之後，你出到去社會之後，你就係唔會除咗你啲同事之外，你唔會識其他人㗎嘛，所以 that's why 應該去參加興趣班，而你參加呢個班嘅話，你係唔會認識到異性㗎，你只會認識到其他男性， 你只會認識到一班認識唔到異性嘅同性， 你只會認識到一班 losers 㗎啫。 你唔好话系 loser， 佢都话好多 ibanker 啊，又剩啊，诸如此类，你黐线 都。你话 佢哋爱情路上嘅 loser 啊？ 你物以类聚啊！你身边系根本唔应该有呢一堆人一齐揽住一齐咁样自怨自艾咁做乜嘢啫？跟住好啦，佢另外仲有教你一啲所谓咩搭讪技巧啊、约会技巧啊，就系嗌你预备定一堆笑话啊、一啲故事去同啲女仔讲咁样样。我鬼唔知道你约会女仔嘅时候要搵话题咩？ 黐线，梗系唔知啦， 又系 冇试过，点会知啫？ 又系唔知嘅， 喂，唔知好正常啫，话 要人教噶， 要人教噶，你明唔明？即系好似做节目咁啫嘛。大亨够同你讲，嗱，你做节目嚟到讲咧，最紧要平时咧待定啲 get， 待定啲古仔起身，咁有咩事唔掂嘅时候， 嗱，咁唔系知唔知啦，咁咪做唔做到？ 就系吓，就系应该要，应该要 你咧做唔做到？ 系咪先？咁系做唔做到个问题啊嘛？咁你首先要认知咗嗰样嘢先，咁你认知咗先至会做噶嘛？系咪？ 咁呢样嘢就带到去我另一样嘢，我就系觉得除咗你唔。你拍唔到拖，除咗系你认识唔到新人嘅时候，就系、是、communication skills 嘅问题。因为今时今日嘅社会，我系觉得系减少咗好多需要 communicate， 你真系同人 communicate 嘅机会嘅。因为以前讲真，你要做任何活动，你都系要对住其他人嘅啦。我系冇办法，即系我得喺屋企嘅，我除咗睇电视之外，以前系冇其他嘢可以做。你一定要你焗住我闷嘅话，我出去我要活动嘅话，我就要同人沟通嘅啦。咁而家嘅人根本系冇沟通，唔需要同人沟通嘛。可能我而家嘅沟通只系需要打字咁样样。咁你梗系冇 communication skills 啦。咁 communication skills 唔系就咁一个 theory 嚟噶嘛？你系要练习噶嘛？你系要出去见多啲人，倾多啲偈，沟通多啲。 咁你就要明白，首先咧，我哋要处理一个问题，首先我哋要认知个问题。跟住知道嗰個問題要點樣解決，然之後先至可以去 practice 㗎嘛。所以佢哋要認知到自己有嗰個溝通上嘅問題，咁先至可以去了解下緊學下緊用咩方法可以去處理到溝通上嘅問題呢。咁佢教俾佢哋溝通解決溝通嘅問題就係、是、嗱，你待定啲笑話，待定啲故事喺身上面嘅時候，咁溝通唔到咪可以講啲故事出嚟俾人聽囉。咁其實佢係講解咗個方法㗎嘛。 呢樣嘢 能夠將你自己嗰個標準套喺 咁你而家咁樣好啦，就係、是、 真 係 要教㗎嘛。我想講嘅嘢即係你如果假設係一個政治宅，佢係一個三角人物先算啦。佢溝唔到女嘅最近，咁佢去參加呢啲咁嘅班，冇參加到呢啲班，佢認識咗唔覺意認識咗一個人，佢同佢出街咁，佢代咗啲笑話落去，點知係啲政治宅笑話嚟嘅，即係笑譬如我講個好舊嘅，我醒唔起一時間，我唔係政治宅嚟，即係笑話黃國興佢扮火影忍者定唔知邊個啦咁個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好好笑，咁但係人哋唔會覺得好笑啊嘛，所以溝女還溝女啊，咁即係如果要代笑話，都要代一個啱溝女嘅笑話。但如果你本身譬如你是咸湿机，你代住好多咸湿笑话的话，那又是不会沟得到女的东西的，所以你代些什么笑话，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要去学的嘛，有个人教你你才会知道的嘛，如果不是你代错东西会奶东西的嘛，所以你继续先， 我觉得这个班是我不理解，不知道他的教学的内容有些什么，所以暂时我又很难评价他究竟是好定不好先。 但是我刚刚所讲的东西基本上这些这样的 common sense 的东西，其实如果你可以自己 practice 到，你知道我刚刚所讲的这一堆东西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即已经不是一个独卵，你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即是如果你走去执了个样，你走去懂得代故事，你走去认识，你去兴趣班咁样识其他新人嘅话，其实你已经系一个正常人，应该系已经沟到女。而你要知道呢一堆嘢咧，其实你睇咗篇文已经知噶咯。 你係唔使再去上十六堂。 咁唔同咁嗱，我知道要代笑話出街，咁代乜嘢笑話出街呢？我知道要執形象，咁點樣執個形象呢？佢會唔會教你呢啲嘢係個好重點嘅事喎？ 即係總之，但係點都好，你唔會係促成到咯。呢、這個首先你係 促成，佢有十幾堂㗎， 十幾堂啊！ 佢而家同你講呢個叫戀愛促成， 你學車都未學到十幾堂 咧，六堂喎、啊，好長喎、 啊啊。你十六堂同埋你一篇文嚟到睇嘅，梗係個內容就會爭好遠啦、 啊。嗱，我就好啦。咁如果系咁嘅话，我都话我其实我唔系完全 against 有呢个咁样扮，但系 你就批评佢， 我系批评佢。 我都 as 一个 class 嚟讲，我系批评嘅，因为你系唔系，因为你真系你个人，你究竟你系学恋爱啊，定系你要学我要后期沟到一条女翻嚟？我究竟我系 佢唔沟到条女翻嚟点恋爱啊？ 系咯。 你都要，你要中意你恋爱，你系中意一个人，跟住佢。 咁你中意 机会系留俾 到佢先得噶，大佬。 嗱，你中意一个人嘅话，你有一个 specific target 嘅话咧，其实你就唔可以用呢啲咁空泛嘅嘢，即系你唔可以用一个咁空泛嘅呢啲咁嘅 basics 嚟，你就唔你唔会沟到女噶。 唔系啊，你明唔明？你首先要符合咗嗰一啲条件先，即系你个样要正正常常、正正经经咁样，跟住讲嘢又要沟通到咁样，咁然之后你有正常嘅社交生活，咁样你先至会踏入下一个 step 去到沟唔沟到嗰条女嗰样嘢噶嘛。如果唔系，你平时个人好独好接咁，跟住然之后咧 ，Facebook share 嗰啲嘢咧，全部都好鬼窄嘅，好鬼偏， 全部受友联嚟嘅。 咁样嘅时候， 咁你呢个都系去到好 extreme 啦。即系我会， 你明白好多 case 都系咁 extreme 噶，你明 你要准备定噶嘛？ 你知唔知啊？ 你哋啲男仔太唔了解女仔， 唔系你要准备定噶嘛？我唔准备定， 但系 有个女神喺我面前出现，我先谂，不如我去报个班先。 唔系你亦都唔了解女仔，因为其实你嗰你。个个 set 好晒，讲真，如果有条仔戴住条水晶手链走埋嚟同我讲嘢，跟住我问完佢或者 whatever 之后，我会觉得，屌你老尾男人老鸠戴咩水晶手链啫，即系我又会觉得好多嘢，即系我里面睇到啲嘢。 你唔好歧视男人， 即系你无啦啦，你又无啦啦讲啲咩笑话，我唔知道你讲咩笑话啦，但系好多时候我都会觉得你唔好戆，你唔好夹硬同我讲笑话啦，即系。反而我覺得好實際，好多嘢再實際啲就係你男仔，你唔好你要溝女嘅時候，你唔好做到好冰咁樣樣咯。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已經係個 biggest first step。 唔好做到好咩啊？ 好做冰啊！ 做人哋啲冰 咁。做冰咁樣、 哦。你要明白呢一啲係連去到做冰嗰位都未到，呢一啲係連行埋去都未到。 即係你唔好好做多嘢，例如好討好個女仔咁樣樣咧、嗯。其實我已經覺得呢樣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第一步咯。即係如果你可以同個女仔傾嘅，你都聊佢，但係跟住你唔好我樣樣嘢奉承個女仔咁樣。 點解你咁撚肥 嘅？你睇下 咁大眼袋嘅你， 你睇下。你哋两个，你对你老婆同埋你对你女朋友就知啦。你睇下两个都，你哋两个都几成功地拍到拖。 佢本身要系我老婆，我先可以咁对佢噶嘛。 你梗系啦，佢本身系我条女，我先 我沟佢嗰阵系咁啦喎，呢啲傻嘅。 咁我沟佢先同佢讲，嘿肥閪咁样 嘅。唔系，因为你其实你真系每一个女仔中意嘅都系唔同，即系例如我嚟讲，我系极度讨厌阳光型嘅男仔。即系如果你呢个班执到个男仔 咁啊。 唔系你即系同英军讲我好捻憎你 阳光男，我唔系阳光人。 英军唔阳光，英军唔阳光。我一时之间谂唔到边个好阳光。 一啲都唔阳光，我 咁都唔阳光啊！ 我唔觉得英 军到点先阳光啊？ 唔系大只嘅阳光嘅， 两样嘢嚟。 咁啊 ，friend 又阳光咯，阳光男孩咯，唔怪咯， 唔 系阳光，阳光 mono 咁啊，阳光男孩。唔系啊，唔系咁样分噶。 屌淡仔，你俾12000我教你啊！ 我打你使啦，你教。 唔系我 沟个女啊？ 唔系，我觉得系啊。即系如果你问我啊，淡仔阿华咧，我哋都有一个相同嘅结论。沟女嚟讲就两个字嘅啫。咁啊，一系就有钱，一系有楼，一系就靓仔。 唔系咯。 咁我哋当我哋唔识啦，不如你开个班啊。 我觉得我需要开班，我教我 one on one 嗱，场地我提供啊，冇问题嘅。 嗱，你开个班。嗱，12000咁样，然之后教啲听众点样如何沟租儿，然之后最高分嗰个可以沟你，咁你 关咩事啊？ 唔系，我觉得咁样就有做嘅价值啦。不如我哋即系嘅做一个专题啦，即系租儿开班教你恋爱促成，跟住咧，然之后咧睇下租儿可唔可以训练到一个自己爱嘅男孩出嚟。 训练我训练一个。 个我爱嘅男 孩。嗱，你讲到咁， 喂，咁而家咪，咁而家咪成功咗咯？即系你又可以教授到一个男仔去成功得到一场轰轰烈烈嘅恋爱咁样，跟住又为咗证明呢场恋爱系真嘅，系真系成立嘅，系发生咗嘅，你自己亲身做咗个对象咁咪得咯。咁咪完全解決咗個問題， 同埋可以實證到你講嘅嘢係唔係真㗎嘛。嗱，即係如果你係教到人溝到女嘅，咁佢應該溝到你啊。咁如果唔係，咁咪代表你教唔到人溝女囉。咁咪代表你係錯㗎啦，係咪先？ 唔 係 溝。 咁我覺得咁樣實證到，你又有錢賺，你又想點？ 呢個係唔 make sense， 呢個教。 中意，唔使開咁大嘅個班，一對一。 我係覺得我要教你哋戀愛嘅話，係要逐個 specific， 你 specific case 咁樣去教。 你點啊？ 即 係 因為每個人，我就算我都話連執個樣，我覺得每個人。 咪住先，嗱，各位聽眾聽唔聽到？ 咪住先，咪住先，我問一個好緊要嘅問題，打領都問過呢一個問題嘅。Joey， 你而家有冇拍拖？ 冇。 OK， 冇嘢，我冇嘢問你，繼續。 乜嘢？ 繼續。 關咩事？ 打領都曾經問過呢 一 個問題。 有一個冇拍拖嘅人教你拍拖。 我教你沟女咯， 千 祈唔好犯呢个错啊 ，Joey。 我教你沟女啫，而家系咯。总之，我觉得呢啲班唔系有问题。如果 one on one 嘅话，我系绝对赞成。我系觉得有啲人系需要嘅。但系如果你要去到咁公式化、咁空泛咁样样咧，咁我觉得你如果系真系为咗求其沟到一条女嘅话，我觉得 OK 嘅。但系如果你有 specific target 嘅话，咁就唔 work 咯。同埋另一个，我觉得一个 advice。就是或者如果你不覺得自己很標青，我覺得男仔即是女仔始終都喜歡男仔有才華的，即如果你有一個 specific skill 的話即好像譚仔那樣懂得拉大提琴那麼特別的 skill 的話呢，那是會加分的這樣。 有錢不會， 有錢反而不是太 現 在 即是你可以給得萬二元去補班那些人都很難沒有 skill 在身上，那怎麼給那麼多錢呢？他們本身就已經有才華， 你要有一些才華，即可能你有一些樂器啊， 賺到咁多錢， 你忽然之間， 哦咁唔係嘅，你識會計喺我眼中唔係一個才華，你即係 係咯，你識會計，我就係覺得你好撚悶，你係 I banker， 屌咁撚悶嘅，即係但係你同我講你係 I banker， 但係你識彈琴咁樣樣。哦，你有演奏级咁样样，咁我就会觉得加分啦，咁样样。 咁样样。 啊，又点解会有货金嘅？ 佢即刻有人想同你约会， 要约你。 要系咪想上堂啊？系咪上堂啊？ 呢位目标12点钟过嚟未咯？ 唔系今个星期啊，约会周而过咗啦，傻猪。早 系过咗 两个礼拜啦，已经。 过咗啦，情人节。 而家货金俾周而，系货金俾周而开教授呢个恋爱速成班啊，唔系约会啦，未有得约会啊。你要先上咗嗰个恋爱速成班，学识咗点样去沟Joey，你先就可以去沟Joey。 好啊，同埋我回复翻金主嘅问题，我系冇乜特别咩条件嘅，其实最紧要都系感觉嘅啫。咁但系好多都系由 basics 开始， 即系由靓仔开始讲， 即系靓仔。 我真系唔使靓仔，我真系好多 X 都系 咁咪即 系 有钱，咁咪即系有钱， 都唔有钱噶。 咁你咪整整齐得。 整齐已经，我觉得是叫做我会继续跟你讲。 冇钱点着得整整齐齐呢？ 唔系，同埋哦，其实甚至乎 大挑战就沟中意。 唔系啊，甚至乎就算唔使好整齐添，有时我有拍过拖啲烂烂搭搭咁嘅样嘅，但系型咯。如果烂搭嗰咪要型咯。 唔系咁，我哋有个标准先。阿莲整唔整齐啊？ 阿莲唔整齐嘅，拍牙唔整 齐。咁系咪阿莲整完牙，你会同佢去约会先？ 唔系呢个剪出嚟做生低。 唔得啊！唔得啊！唔系啊！ 咁结论咧？结论咧 ，Joey？ 结论咪就系 你个班几钱？ 我未谂到。 搞啊！真系搞，真系 未谂到。谂到话你 场地我提供。咪学生我都提供埋俾你。 学生都有啊！你嗰啲少年嚟， 少年唔使沟女啊！少年唔使拍拖啊！ 我教 学生我提供埋俾你。 我教。 OK， 靠你啦！今次下个月。 我教佢哋。 Joey恋爱速成班就咁话啦。 教练， 我冇嘢讲啦，冇嘢讲啦，下次翻嚟再讲。